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往事。 第111集，大街的尽头响起了清脆的脚步声，街道上没有别的一点声息，街道上的每个人都在紧张耐心地等待着。太后的轿子终于来到跟前，吴勇非常郑重殷勤地跪下去：臣怀来县知县吴勇跪接皇太后圣驾。这一声洪亮的喊叫使在场的所有人都是为之一振。接着光绪帝的驼轿又到了吴勇的面前，吴勇忙不迭地低下头高声喊道：臣怀来县知县吴勇跪迎皇上圣驾。光绪帝的轿子也没有停，一闪眼就过去了。吴勇看着皇上的轿子过去，急忙往旁边一闪，让后面的轿子也都过去了，进了吉祥殿。看着车轿一辆辆进了殿门，这才长长吁了一口气，坐在殿门口的石凳子上。随驾而来的骡车有十辆左右，有双套的，有单套的，一辆辆停在吉祥殿的门口。车子里的后妃、格格等都涌了下来，又是一股脑的涌进殿门。紧接着是一群太监大咧咧走进殿里，一群随驾而来的朝中大臣们挤了满满一条街，挡住了后面的人的道路。吴勇急忙上前招呼他们到另外两个罗马殿去歇脚，而自己仍然在吉祥殿门前等着，恭候里面的传唤。这时候从殿里出来一个官员打扮的人喊道：地方官在哪里啊？ 卑职就是。 吴勇急匆匆迎了上去：我们一路挨饿，难道你不知道？快点找点东西给我们填饱肚子。吴勇还没来得及回答，就听见后面一声刺耳的声音：谁是怀来县令啊？又没等吴勇回答，街上的士兵指着吴勇说： 二总管，他就是。 被称为二总管的显然就是二总管太监崔玉贵。吴勇点头哈腰地说： 总管，卑职就是。 啥别叫你。 吴勇顺从地跟着崔玉贵往里走，走到穿堂里，崔玉贵对吴勇说： 在这等着，李大总管马上就来。 说完两眼瞅着吴勇，嘻嘻哈哈地笑着，笑得吴勇非常窘迫。李莲英受伤以后啊，还是一如既往地在慈禧太后跟前侍奉。慈禧太后见他的伤势不轻，行动不方便，经常叫他歇着，但是他为了讨好主子，宁愿受点累，也不愿把这个机会让给别人。但终究还是有伤，腿脚不是很灵便，所以慈禧不忍心使唤他，有事就叫崔玉贵去办。一到榆林堡，先安顿好慈禧，就叫崔玉贵出来找怀来县令。他在房里和慈禧太后回了几句话，就出来见吴勇。吴勇过去在京城中见过李莲英，这时候看到李莲英一瘸一拐地走出来，想上前扶着又觉得不妥，只好看着他走过来。 李莲英来到跟前，就冲着崔玉贵喊道：你这人怎么这半天呢，连个怀来县令还没找来？ 这不就是吗？ 李莲英用他那双锐利的眼睛看了吴勇一番，说道：这人就是 卑职吴勇，给总管大人请安。 吴勇说着就要往下跪，被李莲英一把拉住了。哎，县太爷，我怎么受您如此大礼呢？不必拘礼，我是绝不敢当的。吴勇说道： 总管算来是岳丈一辈中人，理当见礼啊。 这时候崔玉贵抢着替他解释说：他是曾纪泽的二姑爷。知道，过去我还经常到曾侍郎家中去呢，曾二小姐也曾见过，想必同在吴大人住所吧。 回总管，卑妻已经过世。 哦，过世了。李莲英觉得有些意外，吴大人真是命苦啊。玉贵，老佛爷在催了，快点带他去，我还有要事要办呢。说着便向外走去了。吴勇看到他的姿态，胆怯地问道： 李总管是受伤了吗？ 崔玉贵说：是啊，李总管为了救老佛爷受了重伤。吴县太爷啊，在你们怀来找个捏骨的郎中，给李大总管治治伤。 一定一定。 吴勇答应着，与李莲英道了别，跟着崔玉贵去见慈禧太后。圣驾被安顿在一明两暗的乡下房子里，房子正中放着一张破旧的方桌子，桌子左右两边各放一把太师椅，太后坐在右手的那把椅子上。崔玉贵带着吴勇到了屋外，报了一声：怀来县知县到。然后挑起门帘，对吴勇摆了摆手，示意让他进去。吴勇跨进房门，跪倒在地上，抱了履历，脱下帽子，叩头行礼。慈禧问道：你是旗人还是汉人啊？ 汉人。 是哪一个省的？ 浙江。 你的名字是哪个永字啊？ 长乐永康的永。 哦，是水字上面加一点儿那个永字吗？ 是。 你到任几年了？ 三年。 县城离这里多远啊？ 25里。 一切都有无准备？ 已经预备，只是昨天夜里方知太后驾到，时间仓促，事不周全。 好，有预备就好啊。我与皇帝走了数百里，几乎没有人理会，现在到了怀来县，你衣冠迎驾，真是忠臣。 说着说着，慈禧太后竟然哭出声来。 老佛爷，您怎么了？谁又惹您伤心？一定是这个怀来县令。 不知何时冒出来的李莲英说着：莲英，别冤枉他，谁敢惹我伤心呢？是我自己想到这一路的辛酸，不由得就想掉泪呀。 李莲英接过话说： 这怀来县令还算有良心，走了一路到这里才遇到他这位接驾的忠臣。 仔细对吴勇说：“你往上跪一跪，方便说话。”接着又说：“我跟皇帝从京城出来，百姓都没有见几个，那些官吏更是不见踪影啊。”李莲英说：“老佛爷，您歇息歇息，打发他下去吧。”“不，吴勇啊，你能赢家，就能证明你对朝廷的忠心呢。你可算是我的忠臣。”“ 皇恩浩荡，微臣不敢不誓死效忠。” 为了转移话题，不让慈禧太后伤心，李莲英又问吴勇：“ 吴大人，老佛爷和万岁爷一路吃尽苦头，饿了两天两夜呢，你把吃的预备好没有啊？”“ 已经预备好了。”“ 用不着那么讲究，能有东西充饥就行。” 吴勇接着说：“还煮了三锅小米粥，是为随从们预备的。”听了这些，慈禧太后愁苦了两天的脸上终于露出了几许笑容，也顾不得注意形象了，就兴奋地说：“ 赶快拿进来，快拿进来，这一路可把我饿坏了。” 得到准许离开的命令，吴勇这才站起身来。由于跪的时间太长了，吴勇刚站起来有些站立不稳，他忍着酸麻往门口退去了。“ 吴县令别着急，你应当先去叩见皇帝。” 慈禧太后喊住了吴勇，接着又对李总管说：“ 莲英，你引他见皇帝。” 吴勇奉了慈禧的懿旨，站着等待好长时间，也不见有动静，便带着询问的眼神看着李总管爷。李总管小声地说：“ 怎么还不叩见皇上？他不就站在你面前吗？” 吴勇方才明白，他进屋的时候，站在左手太师椅旁边的那个面目清瘦非常憔悴的年轻人，就是当朝天子光绪皇帝。于是他立刻遵照觐见仪式，对光绪帝叩拜了一阵儿。光绪皇帝只看了吴勇一眼，一句话都没说，只是朝他摆了摆手。李莲英会意，拉着他又跪回到了慈禧太后面前。慈禧太后说：“ 你下去歇息吧。” 吴勇这才退了出来。李莲英跟着他出来，吩咐说：“ 快把膳食送进来，人都快饿死了。” 吴勇到了吉祥殿门口，派兵勇去拿那些早就预备好的膳食，又亲自陪着送到皇太后与皇上行宫门外，再由崔玉贵送进房去。吴勇也不敢走掉，唯恐上面又有什么指示。吴勇在默默地等着。李莲英走了出来，翘起大拇指说：“ 很好，老佛爷很高兴，你用心的伺候，早晚有你的好处。 仰仗总管关照。” 老佛爷说：“他想吸水烟，让你找几根吸水烟用的纸梅子。” 吴勇想了想，在自己衣兜里摸了摸，摸出了一沓草纸。李莲英不耐烦地说：“ 要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”“ 总管别急，有用，您坐这儿稍等片刻。” 吴勇把草纸裁成了长条子，然后又搓卷成了纸棒，也就是纸梅子。“ 吴县令啊，你真行啊。” 李总管一边夸奖，一边拿着纸梅子进屋了。吴勇正在院子里不知所措，李莲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，吓得吴勇一大跳，猛然回过神来，急忙低头哈腰等待吩咐。 你这有福气啊，老佛爷又传你了。 李莲英说完扭头便往屋里走，吴勇也跟了上去。慈禧太后仍然坐在右手的一把太师椅上，一手拿着纸梅子，一手拿着水烟袋，悠闲地点着吸着，然后说道： 他们刚才说你办事办得很好，很能干呢。 老佛爷过奖，这些都是臣分内之事，理所当然。 出来两天了，也不知道京城里怎么样了。你可曾听到什么消息？说说听听。 这时候，李莲英抢着话说：“ 肯定没有什么大事。” 然后，朝着吴勇做着鬼脸，示意他不要乱说。 莲英，你让他说话，别插嘴。 慈禧有点不高兴了，转过头对吴勇说： 你尽管说，别理他。 回老佛爷，有两个好消息，一桩是河南总兵蒋胜军统领人马到达京城，拦住洋人的追兵，而另一桩，广东省派人押解银两绕道赶驾而来。 这确实是好消息啊，你有没有听到不好的消息啊？ 李鸿章仍然没有到京城。 慈禧闻听此言，一直没有吭声，似乎有所思虑什么。李莲英怕又揪起他的心酸，对着老佛爷说： 老佛爷，让他去吧，他今天一刻都没歇着。 慈禧太后没有理会，又问吴勇： 起驾需要的物品你都预备好了吗？ 臣早已预备齐全。 还是你行啊，办事有分寸。明天一早起驾，你歇着去吧。 一个宁静的夜晚就这样过去了。第二天清晨，休息了一夜的人们重新抖擞起精神，各种轿子、驼轿、骡车也显得有活力。李莲英出现在吉祥殿门口，他昂首向四下里扫望一阵，登上殿门口的石凳，高声喊着：起驾！人群随着这一声喊马上乱了起来，个人寻找自己适当的位置，或者寻找自己的马匹。然后过了一段时间，稍稍停止了。慈禧换成了吴勇的大轿被抬了出来，李莲英左手牵着一匹马，右手扶着轿缸。昨天夜里，怀来县找了当地有名的捏骨郎中，给李莲英疗了伤。今天他已经再用不着坐驼轿，要自己骑着马伺候在慈禧太后身边。 怀来县知县陈吴勇恭送皇上圣驾。 慈禧在轿子里冲着他点了点头就过去了。第二顶轿子是延庆州的，里面坐的是光绪皇帝。 怀来县知县陈吴勇恭送皇上圣驾。 光绪帝坐在轿子里，仿佛没有听到似的。轿子一出殿门，吴勇连忙从地上爬起来，让门里的人马车辆挤出门来。銮驾远去了， 可仍然是那么仓皇，那么混乱。无县令长长地吁了一口气。李莲英陪着慈禧太后，护着光绪皇帝，起驾离怀来而去了。光绪26年7月27日，到达河北宣化。盛驾在宣化停留了4天，于8月初1启程，趟过大洋河，于8月初6抵达山西天镇县，自此驾入山西境内。天镇县令闻知盛驾已经到了宣化，马上令乡下人预备各种物品，准备迎驾。但是由于皇驾在宣化驻留了5天，致使准备的食品已经腐烂。盛驾一到来，又没有来得及准备。岑春轩因为得督办的名义，对县令横加指责地说：“看看你长了几个脑袋！”天镇县令害怕至极啊，然后服毒自杀了。可见盛驾每到一处，给当地带来的不是快乐，而是灾害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我才不会害怕。想要家，可是就有人没有他，脸上流着眼泪，只能自己轻轻擦。我好羡慕他，受伤后可以回家，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。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，在我疲倦的时候，我会想到他。我想要有个家，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，在我受惊吓的时候，

北京。